嚟到呢个满洲国调查报告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啊讲我哋即系算系喺东北最后一日嘅活动， 系冇错啊，非常深刻啊吓、嗯， 最后都要最后都系翻到嚟呢个大连啦，咁啊大连要观光嘅地方已经睇过啦，上一集有讲过去咗呢、這个中山公园啦。 系啦，中山广场， 中山广场， 系咪有呢个人民广场嘅？ 点解咧？我发觉咧，啊，嗰啲城市个名咧，全部都系得人民啊，同埋中山嘅，好似冇第啲名谂嘅。OK， 吓， 都咁都系嘅，坦白讲，真系 一解放路啊，中山路啊，咁样样啊。 咁啊，我哋呢个行程嘅重点都系想同一啲东北嘅姑娘交流一下，系啦。咁啊，当然我就上网啊揾个资料嘅。咁咧， 嗱，去到你最后嗰日，你仲相信你之前喺上网揾嘅资料嘅？ 咁之前嗰啲咁啊，饮饮食食嗰啲唔紧要啊，咁上网咁总会有呢啲咁嘅资讯系比较可靠噶嘛，系咪先？咁啊，我就揾咗一个叫大连洗浴桑拿大集合嘅 list， 咁咧就有成个百九几个嗰啲咁嘅洗浴店嘅资料嘅。 喺当日嘅朝早咧，啊，咁啊， 小市民， 小市民咧就。 严格筛选， 嘥咗半个钟嘅时间咧，就用当地嘅 WiFi 严格筛选咗一个 list 出嚟嘅。 系啦，咁啊，大概筛咗四五个嘅地方啦。咁啊，首先咧，我原本啊见到有一个有一间即系洗浴店， 即係係比較嚟近呢、這個叫做即係、就是、我哋嗰個 EBC 酒店，咁啊諗住我哋去酒店之前，咁啊揾下嗰笪地方，咁啊 去叫摸下個價簿先。 係啦，冇錯，咁啊即係實地視察下啦，咁上下，咁啊去到即係喺大概港灣橋嗰個附近，咁啊落咗車，咁啊行過去啦，咁啊然之後咁啊一路揾啊唔撚見嘅。咁啊，我哋淨係见到嗰个附近係一个建筑物係喺度装修緊嘅咗。咁啊，据呢个网上嘅资讯呢，就话佢啊金碧辉煌啊，好撚豪华嘅。咁啊门口前面啊泊撚晒车啊，又乜又剩咁嘅。 但我哋沿途一路行过去嘅时候都係乌灯黑火啊，喺条天桥隔篱啊，咁啊边咁样慢慢行过去。 係啦，途人都好撚少添嘅。咁啊又行撚咗大半个钟。咁啊然之后呢捉到个途人问啊，原来嗰档嘢装修緊喎。就系嗰档咁诶，即系浪淘沙，咁啊算啦，唔好彩，咁啊去翻附近我哋嗰个酒店，咁啊即系攞翻间房，咁啊然之后诶搵啲嘢食先啦， 冇错 啊，咁啊然之后搵嘢食，咁啊之前我都系做过啲资料，咁啊有间叫黄麻子海鲜嘅，咁啊好似喺大连都好出名，好多分店咁样，咁啊姑且去下啦。咁啊，可能我又掹捻错资料或者成咁啦，咁啊的士佬啊照样去到啊，不过咧就好閪远下，坐捻咗四廿几蚊车先去到嘅。咁啊，去到呢个黄麻子海鲜嗱，装修嗰啲咧一定系冇之前讲嗰间咁嘅万宝海鲜房咁靓啦。咁啊，都算系。 海鲜房成等嘅佢嗰条。 系啦，咁啊都系比较市井企理嘅，咁啊又系好多啲海鲜啊，成嗰啲咁啊可以喺度拣。啊，但系见个价钱。真係好閪遠下喎， 係好撚平定好撚貴呢， 平好撚多。咁啊，我哋喺度喪點啦，咁啊乜柒都要啲啦。咁啊問佢啊，有咩魚好食啊？咁啊，我哋又聽唔撚清楚啊，租出一個咁上下啦。 冇錯。 咁啊，點咗大概六七尾嘢嘅。 係，鮑魚都好平啊。 係啦，冇錯。咁啊，佢都介紹啊，即係嚟鮑魚啊，撈飯食好食啊，成嗰啲咁啦。 都廿八蚊，你三十八啊？ 類似咁上下價位啦， 廿八蚊係啦， 廿八蚊一隻咁上下啦。 大隻噶， 咁啊，先上個海節，之前啊講過喺呢個萬寶海鮮房好閪難食嘅，哇！呢、這個就真係好好多啦，即係正常用麻油咁樣撈。 麻油加啲可能加少少辣油。 係啦，佢冇落辣油咁啊，正常啲 青花豉。喺大連食嗰啲海節，即係我譬如問佢係屬於都係好似香港你有一條條啊，定一塊塊嘅。 一條條 嘅咁條係啦。 係啦，冇錯，正常好多嘅。咁啊，然之後再上其他咁啊菜式，咁啊包括呢、這個鮑魚撈飯啦，包括呢、這個哎呀死啦，一時醒唔起嗰啲咁啊雜雜雜雜咁啊乜柒都有叫下嘅。咁啊詳情你可以上翻我哋個網頁啊睇翻嗰啲相啦，都唔係啲咩特別嘢嘅啫，好正常嘅嘢。咁啊食得好飽，好開心。咁啊，又饮下果汁啊，又呢样嗰样嗰啲咁嘅嘢，呢餐饭好满意。咁啊，埋单咧，其实同万宝海鲜房差唔多，七百零蚊。但系咧，我哋食嘅嘢多好多。咁然之后咧，我哋最捻讶异嘅一样嘢就 系我呢个糖水送嘅， 唔系我哋食嗰条鱼系乜捻嘢鱼咧？我哋啊，即系食落去感觉即系食落好似系啲鳝鱼咁啦，咁又肥肥。啊，屌你老尾，原来河豚嚟喎！ 啊！死咗中毒咧， 我佢把佢煮熟咗就应该冇问题。 唔系佢嗰啲系本身有毒素喺度嘅，汤咗去打嘛。 佢前嗰啲人系有应该有牌噶嘛，系咪？ 可能系啦，咁上下咁啊，唉， 咁你唔需要担心嘅，佢都要，就算佢有毒，都要令到你埋咗单之后，你先会死嘅。 冇错，都不断都系赞条鱼啊，几好食喎！ 即系应该唔会食晒死咗。 咩鱼嚟嘅呢条啊？ 咁啊，我哋都系。即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啦，食呢餐饭咁啊饱暖。 但嗰间铺头系座无虚席啊，定系点样？ 一般嘅客人数目啦，咁即系 都有冷清嘅。 但你感觉都系本地人多定系都系？ 本地人嘅，咁啊，我哋见到啊四五代客到啦，咁啊都。 但服务都系可以嘅， 服务好好添噶，比起呢个万宝海鲜房。 嗰间和华子海鲜店咧，咁啊头先个的士佬咧车坐咗我哋另一间。系啦，我哋唔系原本想去嗰间， 即 系 你食嗰时，你食嗰时问佢话，原来喺你酒店附近都有一间嘅，就唔明点解车。 系，所以车去机场附近。 系啊，车搵到四廿几蚊车钱就咁解啦。 哦，咁都唔紧要啊，你食嗰时七百几蚊，四廿几蚊，即系呢个时间嘅问题嘅啫。 咁啊，都唔紧要啦。咁啊，完之后咁啊，饱暖思淫欲。咁啊，其实咧，我哋见 呢个皇马紫海鲜隔篱咧有一间洗肉店噶噃， 系 咁啊，罗马 罗马假日， 罗马肉场门口有个阿布宽做呢个代言人， 唔知点解咁多罗马假日啦，咁啊完之后咁啊见又系金碧辉煌咁样谂住啊， 使唔使再 recap 翻点解呢个诶大连特别多呢个洗肉场咧？ 系啦，咁啊走入去睇一睇啦，咁啊其实。佢真係太我正規嘅，因為我哋見嗰個牌咁啊寫嗰啲服務，亦都係好撚正常嘅服務。 係冇錯，係啦，即係冇啲好白噶啦， 冇呢個雀仔按摩冇嘅。 係啦，冇錯。咁然之後咧，仲見到咧有啲一家大細走出嚟嘅添。 哦，佢啲係咩咯？即係佢啲係好傳統嘅洗浴場咯，即係早幾集我都已經講過，就係唔係淨係喺呢個大連噶嘛。 跟住就問個門， 就算我哋有時喺上海啊啲地方做嘢都好興噶嘛，一家大細去咁嗰個地方。嗰、那個點樣講咧？應該係佢嗰個成間嘢係咪好大間嘅咧？ 係啊，冇錯。 咁裏邊係咪會 佢樓上仲有酒店添嘅？ 裏邊會有呢個電影院啊、乒乓場、啊。 哦，咁啊唔 打保齡。我哋冇入到去。咁啊，當然我哋停一停，諗一諗先啦。 咁 因為講得嗰陣都唔係 family day， 應該唔 係。係啦，咁啊，阿老百姓啊都好強調佢一定要屌閪嘅。咁啊，完之後咁我哋又出翻去，咁啊走去接的士，咁啊跟翻我嗰個 list 度睇翻，咁啊有另外一間咧。就叫富龍洗浴，咁啊講亦都係好多新奇好玩刺激嘅嘢啦。 冇錯，係一個冒險樂園嚟嘅。 係啦，咁啊，然之後咁啊，我哋話去呢個富龍洗浴嗰個地方啦。然之後個的士佬話：啊，嗰度有嘅咩？哇！咁啊，聽都未聽過，應該唔方好得去邊嘅喎。不如我帶你去第二度啊！咁 小心又再中伏嘅。 係啦，冇錯。咁我哋好撚堅持，係。去睇咗先講，係啦， 冇錯 。 正所謂經一事長一智嘅。 咁啊去，咁啊上到去，咁啊去翻嗰個位置，咁咧的確係見到有一間叫富龍洗浴嘅。係。咁啊，然之後，但係見佢嗰個格局嗰個架布，哇，好撚噏得喎。咁啊，好似嗰啲咁啊，你喺向西村啊、下沙啊，見到嗰啲咁嘅髮廊仔咁嘅舊地方。咁啊，然之後我走入去啦，咁啊把把脈啦。咁啊，原来佢其实咁嘅入得去，咁咧，然之后咧有两个彪形大汉咁啊走嚟问干什么咁样，然之后话 施酒 时于啊啊，咁啊，然之后有没有小姐啊？ 因为我唔清楚啊。 咁啊，佢然之后喺呆捻咗一呆，没有没有，我咩没有的。咁啊，然之后咁啊，走啦走啦，唔知做乜捻嘢事。咁啊，然之后好啦，咁啊上翻的士，咁啊，然之后，师傅你带我哋去啦。咁啊，然之后去另外一笪地方，我唔捻记得叫咩名啦。咁喺附近嘅。然之后咧，又乌灯黑火咁样样喎，咁啊，然之后的士佬啊，入佢门口嗰度啲人咁啊，真系 去睇杜琪峰电影 啊，系啦，咁啊，然之后又话， 马佬就出嚟啦，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又系问，他们要干活，佢哋叫做干活嘅， 干活，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又不借咁样样。 装修话装修系啦， 系啦，冇错，类似咁上下。 但系喺玻璃入边咧，真系见到好多小姐喺度嘅。 系啦，但系即系 嗰啲会唔系人质嚟嘅？ 唔捻知啦。咁啊，再去多间，咁又系咁样样嘅情况。咁啊，我哋总共咧系行捻咗四五间，喂，发觉唔捻对路，系咪扫紧黄啊？ 跟住佢啊，受困啊。 咁啊，完之后咧，咁啊的士佬咁啊打电话问下行家啦。 但系市政府问啊，系咪扫紧黄呢排？ 唔系，咁啊，系的确扫黄，不过咧就佢话，应该仲有一间嘢开紧嘅，咁啊，然之后车我哋去。 Government开的。 唔实知佢啦。 被整行烟啦。 咁啊，去翻嗰个位咧，其实就系万宝海鲜坊嗰个酒店附近嘅。 哦，即系呢个海滨司机啦。 系啦，冇错，嗰度咧就有一间，即系又系装修富丽堂皇，叫108，唔知乜捻嘢温泉。水疗会， 冇错，呢个生化水冇关系。 喺东北出现水疗会嘅字眼咧，都觉得有啲 QK 嘅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我见啊呢、這个唔错， 招商引业系嘛。 系啦，冇错，咁啊走入去睇一睇，啲 reception 啲姐姐都鬼火咁靓咁，咁啊应该都有运行。 门口嗰张相系呢个薄熙来喺度影噶。 系唔知啦，咁啊，但系佢都系啲装修好捻浮夸成咁啦。咁然之后我哋再睇睇个价钱牌。诶， 对路 系、哦，又乜撚嘢咩飞龙出海，又唔知乜鸠嘢咩帝王 SPA， 咁啊最重要佢哋嗰啲收费咧正常价钱，即系可能诶800几蚊、1000零几蚊啊，呢啲应该好多嘢玩啦，咁啊好就喺呢间啦， 博彩 係啦，冇錯。 眾旅尋他千百度，最後都係翻呢個萬寶海鮮火附近 嘅。係啦，咁啊，然之後咁啊，我哋落去啦。佢喺地牢嘅，咁啊落到去咁啊換衫又好似即係我哋去深圳啦、東莞嗰啲骨場咁咧，誒 lock 卡成。 好強調呢個東莞模式。 係啦， 都好似啊啦。 咁啊，然之後咁啊，我哋咁啊，除低衫啊，成咁啊，走去沖涼啦。咁啊，見到咧，其實佢嗰度就係有嗰啲咁嘅幫人擦背嗰啲師傅，但係麻甩佬嚟嘅。 哦，上海式咯，真係。 係啦， 捉老泥嗰啲啊嘛。 中間有一個大池啊，成咁啊。 中間有張台咁喺度攤上去，就同你喺度唔知抹乾啲毛巾喺度死捉難捉嘅話。 係啦，但係小弟就唔係太習慣啊，俾男性觸摸我身體嘅，咁啊都係自己沖涼算數啦。咁啊，冲完。 但系你见到入到去嗰时嘅情况系，都系客人都系好疏落啊，定系都系有 普通啦， 冇客咁滞噶啦，都 唔系佢都有嘅，有嘅、有，即系喺嗰个浴场入面咁啊，有三几个咁嘅。 即系大家都会点下头啊，食下烟啊。 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草草了事冲下凉咁啊，然之后咧走去呢个休息室。 啊，有电视睇噶，咁播紧咩电视咧？系播紧呢个冲上云霄嗰段。 唔系，咁啊，其实。点讲法咧？咁啊，个休息室咧，嗰度咧就冇乜人咁样嘅。咁啊，我哋入到去，咁啊，都好似嗰啲骨场咁 啦。巡问下你饮啲乜嘢啊？食个水果、啊。 当然就啊，见到一个啊系人客就吓，咁啊小姐按紧，咁啊个小姐身材高挑啦吓。 系啦，咁啊都几标志嘅咁样嘅。 按紧系按紧脚啫， 系啦，喺大堂度按紧脚。咁啊，然之后咧，咁啊有个四眼龟走嚟问啊，你哋叫咩服务咁啊？咁啊，然之后。 店长，你话跟住问下店长，我店长推介咁啫。 系啦，咁啊，当然我哋就见到个牌咁啊，然之后咧就笑笑口就问啊，呢、這个五百几蚊嘅系咩服务嚟噶？系啦，咁然之后话啊，那个没有啦，没有啦，咁样样吓，冇咗，咁啊，净系得诶，即系三百几蚊同二百几蚊嗰啲咁啊按摩，仲要系大堂嘅啫。啊，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叫佢，你行开啦，咁我哋周围八下啦，咁样样， 因为点解周围八下？ 哦，兜个圈， 兜个圈咁上下啦。 因为啲门都敲下门啦，睇下人嚟敲门。 咁啊，我哋见到啊，咁啊都系有一间房啊，成咁样嘅。 你去问啦，你帮我识房间间码啦。 咁啊，然之后咁啊，我行下啦，咁啊，见到有条女好捻索噶，身形高挑。即係又白淨又靚咁樣樣啦，咁啊嗰條女咧又無啦啦行撚走咗去後樓梯嗰個位，咁啊然之後咧另外 有個去緊廁所啊嗰陣時， 唔 係裝你， 唔係咁樣嘅，咁啊四眼龜 B 咧就走咗嚟，咁啊然之後問我做乜，咁啊話去廁所，咁啊我啊走入廁所啦，然之後咧之前見到嗰條女咧，佢就走嚟我。即系我去男厕啊嘛，咁啊走嚟望一望我，咁然之后，不好意思，弄错啦，咁啊然之后话，没有弄错，咁啊但系佢都系走甩咗啦。咁啊，我知道，屌呢、這个场一定有蛊惑噶啦，屌你老味。咁啊，然之后咁我翻去大厅，咁啊，即系第二个四眼龟，即系头先啊截停我嗰个四眼龟 B 咧，咁啊就走嚟问我，啊要你哋要按咩？按边度啊？身体按边度啊？咁啊，然之后我指捻住碌鸠。咁啊，我一按住你，咁啊，然之后没有，咁啊，然之后咧，当然啦，呢个四眼龟 B 好明显 啦，佢系呆嘅 ，OK， 系啦，冇乜经验嘅，咁啊，然之后， 但系你应该系呢个道门呢个来意嘅， 冇噶，咁其实我哋都好捻明噶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咧，四眼龟 A 咁啊 A 啊，即系第一个咧，咁啊又走嚟，总之没有啦，我们现在那个服务都停止啦，顺便的吧，咁样样。咁啊，哇唔撚係啊！咁我哋俾你水撚咗入嚟。 你跟住講啊，我會請你請請我嚟啦。 係啦，咁啊都算啦。咁啊，然之後咧，咁啊，好啦，咁啊求撚期最撚平啊，唔知258，咁啊唔知乜撚嘢揼九60分鐘定70分鐘啊？70分鐘， 係 啦，70分鐘。 跟住帶咗另一張按摩椅度坐低。 唔係，佢都係大堂嗰度，咁啊就咁按噶啦。咁啊，然之後嚟咗兩條女。 原來嗰兩條女先至係幕後嘅主導人。 唔系，咁啊嚟咗两条女咧，其实非常之麻捻马嘅。我个咧就年纪又大嘅，咁啊然之后咧， 三婆嚟嘅 ，OK， 系啦，阿老百姓嗰个咧就好似有捻咗身纪咁样， 耕田咁样嘅， 但力度够我哋 咯。冇错，我系淤咗嘅 ，OK， 俾佢弹到。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我哋好捻无奈咁样按啦，咁啊然之后大堂咁啊又有两条马佬啊走入嚟，咁啊然之后又系阿四眼龟 A 咁啊走去招呼佢啦，咁然之后。突然间，大即系 offer 嘅 service 好似有唔同， 个客人咧突然间好大声咁喺个大大堂大叫：没有打炮吗？系啦， 有打炮啊！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 大家都望住佢。 系啦，冇错。咁啊， 阴劲眼神望住。 系，冇错。 系啦。 跟住第二句，跟住用广东话讲。 系啊。唔系第二句咧，系佢老友讲嘅，就话：诶，我哋第一日嚟，咪当体验下咯。 同边个讲嗰啲说话？ 同翻嗰个讲没有打炮嗰个，系啦，冇错。咁然之后，我即刻话：唔系啊，系咁多日都系咁样噶咋。 你又答答 对。系啦，冇错。咁啊，佢诶冇 啲唱山歌 feel。 系啦，冇错，真系他乡遇故知。 大家我真系会心微笑，有杜琪峰啲电影嘅 feel。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佢又系帮阿四眼龟啊，帮佢安排又系啲正规嗰啲按摩啦。啊嚟嗰啲女又鬼火咁靓嘅。哭佢个街， 证明系要 voice out 先至会有一个提供到同呢个价钱相应嘅服务嘅。 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按下按下，咁啊，按我哋嗰条女咧，又话诶，加几廿蚊咧可以入房噶喎。 同你，跟住你话 一齐， 唔系你意思系可以入房，但你话你有冇同佢讲同你入房唔系我话啫。 咁啊，唔捻紧要啦。咁总之入房都好啊，起码可以 有啲私隐啦， 系咪先？咁啊，然之后咧， 好注重呢个 privacy 啊，呢个真 系啦，冇错。咁啊，加几廿蚊，咁啊三嚿几水，咁啊入房，如果你老尾两条友啊，咁啊即系同埋两个咁嘅技师入房啦，佢老尾要开捻住道门喎。 哦，咁空气流通问题啫。 方醒又唔知啊，搞乜捻嘢事？咁但系其实咧，我睇佢嗰啲房嗰啲格局咧，我估其实佢平时呢个 service 咧系有得起机嘅。 但你两间系同一间房，两间唔同嘅房。 同一间房， 同一间房，我做啲咩啊？你谂下讲。 系啦，冇错。咁啊，唔系咁啊，同埋佢连门都开捻住，咁啊，即系乜柒都冇得做啦，咁样。咁啊，然之后我哋亦都望到，其实出面咧行过嗰啲，即系同佢相一样着住嗰种制服嘅嗰啲咁嘅技师咧，其实都系几靓女嘅。 嗯，系我嗰个比较。 系零零舍舍，我哋嗰两个咧，唔知点解一个又老，一个又肥。咁啊，都谷够气噶啦！咁啊，300几蚊咁啊，70分钟咁啊， 但系你明白个游戏个玩法应该点样玩噶啦？应该如果根据你哋嘅描述，我只系提供一小部分嘅意见，就系、是、其实应该系冲住凉，一人袋住一两嚿水喺袋度。嗰、那个四眼龟 A 或者 B 过嚟嘅时候，同佢倾偈，俾咗一嚿水消费先。咁起码就算你都系使200零30蚊，我谂佢 profile 嗰个同你按脚应该会有少少唔同。 咁都仲吊引添， 系啊，咁啊，然之后，我哋都经常喺度听到噶啦，有啲客啊，什么没有啊，系啊，间间所有啦，咁上下嗰啲咁嘅鸠嘢啦， 呢啲喺呢个香港嚟讲系已经犯咗呢、这个 商品说明条例， 商品说明条例 系啦，冇错。啊，我哋好啦，咁啊，按捻完，咁啊，唉，上翻去，咁啊，谂住。 呢次都系泡汤了， 系啦，算捻数啦。咁啊，上翻大堂买单，哇！屌你老尾，唔捻止嗰三嚿几喎，原来入场费咧，佢108真系冇讲错啊，108蚊入场费。 嗯， 系啦，咁即系佢仲要有入场费啦，咁啊夹埋， 即系十 两个人900几蚊，咁啊即系一人400几蚊咁样样。 大概500零蚊 嘅好似。系啦，咁啊当然我哋都见到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即系包括又系一行啊几个麻甩佬走入嚟，咁然之后无啦啦 掀起地入嚟， 系啦， 垂头丧气咁离开， 唔系 好有舒服， 唔系啊，即系无啦啦又大叫啊，什么没有舒服，我要舒服咁样样，咁然之后走甩咗去嘅， 跟住隔篱嗰个就拍拍佢，唉，算啦吧，我咪转下第二个地方啦，咁样 咁上下啦， 垂头丧气咁啊，走咗出去啦，就咁啦， 系啦，咁啊，然之 后有啲喺门口已经识别到，已经即刻掉头走啦， 有啲啊醒目啊嘛，即系问清楚有冇得屌閪先啊嘛，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啊谂住啊接的士，咁啊翻酒店瞓觉算 系，跟住啊小市民就话冇理由嘅，一场有大年冇理由唔屌閪嘅。一定要 诶、哎，我冇咁讲过，我冇咁讲过，唔好老屈。系即系，其实我哋系坐下的士，然之后的士佬 又讲， 唔系的士佬问起我哋点解诶喺呢度咁样，然之后我哋先系讲到我哋嘅嚟嘅目的。咁啊，然之后个的士佬又提供意见，咁啊，原来咧嗰度的确系扫得好捻金。咁啊，据个的士佬所讲咧，系呢个因为三中全会开幕。咁啊， 三中全会喺北京开啫，关弹春事啲。 啊，咁总之唔捻理啦，咁啊，总之北方啊乜捻嘢都扫捻晒，咁啊，其实咧都唔系一时一刻嘅事啦，扫捻咗两个月噶啦。咁啊，然之后个的士佬又话啦，咁其实咧都仲有啲地方开嘅，要唔要去睇下？咁啊，当然我 系 话 去 啦。 你系觉得系因为你哋喺嗰间洗浴店门口接的士， 而嗰個的士司機如果知道咁嘅事，先至提供呢個相關嘅信息俾你哋啊，定係點樣咧？ 哦，咁佢就係問我哋咁啊嚟嘅目的啊嘛。 唔係，個的士佬都好似講話咩？誒， 個的士佬 比較尷尬咁樣嚇。 年輕人為什麼垂頭喪氣咁啊？即係咁樣啊，只樓人見過出嚟都係洗狗咁嘅樣嘅啦。 係啦，咁啊，然之後咁又帶去睇下啦，咁樣。咁啊，佢啊去第一笪地方咧，咁啊嗰度又係烏燈黑火嘅。咁啊，然之後 佢都唔好停低架車，跟住將個車油燈斬兩下，跟住又再後人 類似啦， 喺個遠處嗰個燈筒喺度，嗰個電筒喺度揈兩下。 然之後，咁啊，佢話唔緊要，去第二個地方。第二個地方去到度，呢個對路啦。嗯，就咁嘅嗰笪地方咧，依然係烏燈黑火，即係嗰個門口咧都係半掩半仰咁嘅。但係咧就好多人入去喎。即系我哋， 即系你见到门口停咗好多车喺度嘅， 系啦，同埋即系见到十个八个咁要走入去咁上下。 出嚟啲人都系面露笑容嘅，应该对呢个服务非常之满意。 嗱，我冇点留意佢哋嘅笑容啦， 系啦，比较黑， 系啦。咁好就呢度，咁我哋走入去啦。咁然之后咧，嗰、那个档口咧又系好嗱乌灯黑火，唔捻再讲啦。咁然之后咧， 入去有人拍支电筒先嘅。 类似啦，咁啊，然之后咧就 着灯噶，系啦， 系啦，咁啊，好多人咁啊，涌入去啦。 因为喺呢个去咗海洋公园参加呢个哈佬卫嘅去参观海洋公园。 咁啊，问清楚消费298，哦，咁啊都 OK 啊，咁 输晒有个数， 系啦，冇错。咁啊入去啦，屌你老尾，咁啊嗰个 lock 卡房咧，哇，逼捻晒人。咁啊，然之后咧又好捻啦，噏噏嗰种嘅款啦。咁然之后咧，个 lock 卡仔咧开一个 lock 卡啫，然之后叫我哋啲衫裤咧全部劈晒落去， 证明客太多 lock 卡。 我开始感觉到我有啲 不敷应用 犹太人嘅 feel 啦，当年系啦。 咁埋佢生意好，先啲 lock 卡唔够用啊嘛。 系啊，咁啊，同埋我哋系好有即系呢个扫黄嘅感觉啊。咁啊，我哋好捻惊嘅，不过算啦，屌豁出去啦。咁啊，劈捻晒啲衫。 咁个 lock 卡房有冇开灯嘅咧？ 咁啊，然之后佢连毛巾都冇条俾我哋嘅，咁啊走入去嗰个所谓冲凉房冲凉，咁啊 冲凉用咩袜啊？ 冇啊，冇乜柒都 冇 啊， 乜嘢冇 乜柒都冇啊，光脱脱咁啊，真系好啦，似集中营咁样样，消毒啊成咁样样啊！屌你老尾，我哋都凉都快啲事冲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 开始冷亲啲，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一人就拍嗌条咁啊短裤啊孖烟通咁样喎， 跟住冇衫， 我叫你除晒啲表啊，手饰啊，你 咪劈晒入碌卡， 跟住入去间房度望咗上面开水， 有房啊，冇房噶， 冇啊嘛，咁啊着甩咗条裤，咁啊上一层啦， 赤裸上身。 系啦，冇错。咁咧，我哋上捻到去，仲捻顶紧。 舒特拉丁名单 系啦，嗱，唔知点解咧？喺沈阳又系，大连又系，佢哋好中意播广东歌 嘅。咁第一日听到会唔会？ 大家， 但系我哋上到去， 听过陈百强 唔系， 系第一句系咩歌？就系这堪称，这堪称，这堪称，偏我遇上。 哇！屌你老尾，惊捻到閪咁样样啊！ 啊！ 点解咁捻应景？ 跟住就喺个收音机下边咧，就写住禁止 嫖娼。 冇错，系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又有个大肥佬咁啊走出嚟，咁啊 勾住个肚腩啦， 肯定啊，肯定啊，咁样。 因为咧个大肥佬都系着条短裤嘅，都系赤裸上身嘅。O K， 我都未描述翻我哋入到 lock 卡房嘅时候，点解我哋咁捻却步咧？嗰度嗰啲人客咧。全部都鬼五廿六嘅，一系咧就啲瘦捻到排骨精咁样样，好似 成身都系白骨啦。 如果香港嘅睇就会见到呢、這 个，即系个李灿森就成身咁样样。 又见到李灿森，又见到八两金，跟住再拧转头啊，见捻到啊，见捻到啊， 阿肥龙啊， 阿肥龙，跟住仲有啊边位个啊嗰个帮周星驰派嗰个叫咩？ 象爆啊！ 又见到象爆啊，跟住又可能见到个六师兄啊。 即系简括嚟讲，系即系成个大连市入面嘅人渣啊、渣仔都喺捻晒度噶啦。咁然之后，我哋咁啊喺度等女啦，屌你老味！咁然之后咧，见 等你企喺度等啊？ 唔系坐喺度等咯。 坐喺度就嗱，唔知你哋有冇上过马栏啦？类似喺马栏嗰啲格局咁嘅，咁啊有 张长梳化。 系啦，长凳咁样恩成咁啊，我哋坐喺度啦，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咧，我哋中间啊见到啊有啲女喺度出出入入咧，嗰啲所谓嘅女咧都阿婶嚟噶啦，咁啊，哇，屌见捻到都好捻惊吓，咁啊，然之后咧 有一个貌似田鸡嘅人埋嚟嘅，原来系呢、这个 嗱， 系嘅死僆仔嚟嘅， 系啦，咁啊嗰条死僆仔龟公咧，咁啊叫我哋入房，咁啊然之后我哋一入捻到间房，哇，屌你老尾， 张单。 嗱，张床咧就嗰啲咁铁架嗰啲碌架床嚟嘅， 生锈嘅。 系啦，咁然之后咧，张床单咧好似十鸠几年冇洗过咁嘅，即系佢嗰张床单系粉蓝色，但系灰咗。 即系即刻令我幻想起啊，唔系即系联想起第二日第三日睇我俄国监狱啊，吓。 咁跟住又点咧？ 咁然之后叫我哋各自咁啊，即系一间房坐低，咁啊等女。咁啊，你讲下你嗰边嘅情况。 我嗰边啊，当然都好不安啦。咁首先张床咧都系满布弹痕嘅，吓咁啊， 冇错， 系啦。 明明嗰张床好似就系好耐冇床单冇洗过， 咁当然就好过， 好似啱啱张完 咁。咁当然好过第一间嘅，起码冇见到啲湿湿实实滴滴嘅渍先喺度啦。OK 吓。咁啊， 小心地滑咁 嘅。系啊，咁啊，因为好强迫性咁啊，咁有个阿婶啊入咗嚟啦，咁阿婶啊卅零岁咁样啦，跟住啊，醒唔醒？咁啊醒醒，咁我唔理啦，因为嗰阵时已经冇咗思考能力噶啦 ，OK， 已经系判断唔到咧嗰个咧，究竟系个靓女定系个阿婶？诶，是但啦，咁啊嗱嗱声嚟啦，咁啊喺维持三至五分钟嘅时间就搞完咗啦 ，OK， 咁啊即刻嗱嗱声出翻房，因为咧我心谂我要快啲离开个地方，因为好惊，你明唔明啊？嗰种情况系啊， 咁啊我嗰边情况就好啲嘅，咁有个女仔，咁啊其实应该系廿靓到啦，咁啊高高瘦瘦咁嘅，咁啊长头发，咁啊走入嚟，咁啊。哇！我见到即刻，唉，好撚彩啫！ 呢个沙漠里搵到一个绿洲。 系啦，咁啊，当然啊，即刻嗱唔嚟啦。咁啊，然之后咧，咁啊，我摊低喺度啦。咁然之后佢同我讲话，哦，我哋服务有分两种嘅，咁咧有分298同498嘅。咁我问佢有乜撚嘢分别？咁啊，哦，298咧就等你自己自然硬然之后插入去。咁498系咩咧？帮你吹下，然之后插入去。咁， 但系嗰啲情况里边，呢啲咁嘅环境，你仲可以 咁都焗住脚咁噶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好啦，咁498啦，咁样，咁啊，原来咧，阿扑佢个街，佢着住条吊带裙啦，入面乜撚都冇嘅，就咁一掀起就开始啦。咁然之后佢问，仲问我使唔使带档吹，梗系要啦，屌你老尾，一日都唔知含咗成百碌撚嘅，屌口都冇朗过咁。 可能你去伊波哈就读 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咁啊，开始行事啦。咁啊，开始搞搞下，突然间有人敲门，哇，好卵惊啊！屌， 够钟 唔系。咁啊，然之后咧，佢敲咗两下，咁然之后走卵咗去。我初头以为系阿老百姓嚟嘅，之后原来唔系。咁啊，继续咁啊， 暗号嚟嘅， 系啦。咁啊，尽快完事咁样啦。咁啊，我好啲，咁啊，都冇话几分钟咁样咩成。咁啊，然之后搞掂啦，咁啊出翻去，落翻去，咁啊然之后又落翻嗰个咁嘅所谓嘅浴室咧，咁啊， 而家水浸咗噶啦，因为佢个排水系统系有问题嘅 ，OK。 系啦，咁啊求其咁啊花洒淋客啊碌蕉咁啊，然之后走去着翻衫，咁啊老百姓已经喺度等我啦，咁啊当然啊嗱嗱淋啦，脱离呢个危险嘅地方啦，咁啊然之后咁啊 走去 俾钱走人，咁啊埋单咁啊一人啊400几500蚊咁样，唉算啦，都叫做唉咁啊 完成咗所有要完成嘅嘢。 系啦，咁啊，应该做嘅嘢都叫做晒， 即系质量系如何就另外一个。 诶，唔紧要啦，我嗰个其实 OK 嘅，中挺嘅，咁啊，即系如果一般情况下咁都好地地嘅，但系一个咁危险、咁恐怖嘅地方之下，哇！屌你老尾，真系不生难忘。咁啊，即系随时啊，翻唔到香港见大家噶啦，咁样样嘅情况。 咁完事之后有冇再去食翻个宵夜，或者买翻？饮翻杯茶定， 因为咧嗰啲精神紧张已经非常紧张。 系啦，冇错。咁我哋尽快咁啊，即系截的士脱离险地。咁我哋 嗰度有的士截嘅， 截到嗰度截到啦。咁啊，完之后咧，咁啊，我哋话翻EBC 酒店啦。咁啊，去到差唔多嘅时候，我哋见到啊，居然有个夜市喎。 系啦， 系啦。咁啊，好多啲街边档咁啊，又卖下嘢食。 其实就后边嘅啫 ，EBC 酒店。 系啦，冇错。其实我哋嗰阵时都好奇怪噶啦，点解 EBC 后面嗰个有个家乐福咧？咁啊，其实你见大连普遍嘅街道咧都好干净嘅，咁啊系嗰个朝头早咧笪地湿捻晒嘅。咁啊，原来嗰个有个夜市，咁啊好多啲小食啊，剩嗰啲咁样。咁啊，呢个唔系一个重点，重点系去嗰度夜市嗰度嘅人普遍系好捻靓女。 请继续。 全捻部都系即系求其执一件，都系索到鬼火咁靓咁样嘅。 咁然啦， 你有冇开始怀疑嗰个夜市其实唔系一个夜市嚟嘅？ 系啦，冇错。但系我哋周围望下咧，其实嗰个附近咧系好捻多夜总会嘅。 咁啊，应该系啲女咧落捻咗场，咁冇嘢做，咁啊，然之后咁咪喺度食下嘢。 咁你冇谂下，好似呢个朗尼咁样执下死鸡咧？ 但系我哋已经系身心俱疲啦。系啦，咁啊，斋系及下靚女就算啦。咁其实我哋回程嘅时候，个的士佬都同我哋讲过，哦啦，咁啊，即系近两个月，即系都系已经系扫黄扫得好劲。咁啊，夜总会嗰啲女仔都唔可以出街，系唔可以出台。咁啊，所以系有啲咁嘅情况。咁啊，所以点解全城都系搵唔到一间嘢？啊，顺便一提啦，咁啊，嗰间咁诶，即系我哋去嗰个地方叫按摩金城。系啦，好记得嘅呢间咁嘅嘢，呢世都唔捻会去噶啦，扑街屌嘢！ 即系怀疑如果喺呢个中国拍一套舒特丹嘅名单，系唔需要搭场景嗰啲，喺嗰度拍得噶啦，基本上。 冇错，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喺个夜市度咁啊，食少少嘢，及下女，哇！真系啲女仔好捻得，即系 细细粒啊！ 系啊，冇错啊！即系传说话东北妹系得咧，系冇错嘅。但系喺我哋嘅情况， 已经不再允许啦。如果 系啦，冇错。 我哋只系留喺入军呢个慰安妇嘅，系啦，享用嘅服务嘅啫。 咁你冇同佢搭下讪啦，屌！ 冇啊冇啊，唉，我哋咁嘅求卵期食卵完嘢咁啊，翻酒店瞓觉咁啊，完成我哋最后一日嘅旅程啦。 咁总结个旅程系点样咧？ 应该去嘅地方 有冇咩要忠告啲网友嘅咧？ 啊，唔好信网啦，屌！ 即系同埋咪嗰啲咩开咩会嘅时候，真系唔好去呢啲地方。 可以咁讲啦，系啦，冇错，总之。全中国最好玩、最开心、最快乐嘅地方就系广东省噶啦，唔捻使去其他地方噶啦。 即系除非你本身系有呢个 Indian Allen 中式嘅精神，系中意冒险、求真。 系啦，冇错。咁啊，去嘅地方我哋就去匀噶啦，做嘅嘢咧我哋都做晒噶。咁成个行程咧，本身我哋预嘅 budget 咧，连埋个机票、酒店咧，系大概8000至10000蚊度。 一个人。 系啦，冇错。 最好咧。 到最后折算翻港纸，每人使捻咗15000。 哦，咁都唔系 out budget 好多啫。 咁但系已经系 入埋当然，如果 近一倍啊啦。 咁啊，当然如果你话你用呢个预算喺呢个广东省消费嘅话，第一件事系会增长到呢个广东嘅 GDP 啦，整体嘅 GDP 啦，甚至系可能特别系呢个东莞市啦。咁啊，得到个服务亦都同你哋见到嘅有少少唔同啦。 啊，讲翻呢个东莞市喺我哋呢个行程一个礼拜后，咁啊老百姓咧又话唔捻够喉，咁我陪咗佢上一东莞一转，屌你老尾！我喺嗰个场拣嗰条女就系东北妹，而且系又系鬼火咁靓，咁其实我好捻怀疑啦，点解我要山长水远走去东北屌东北妹咧？ 哦，咁你买，咁你要明白一样，佢哋通常喺嗰度住嗰人唔会喺嗰度做噶嘛，嗯，即系以上海为例。去上啲卡拉 OK， 见到啲女通常都唔系上海人嚟噶嘛。 咁喺呢个咁嘅总结之下，我都系奉劝大家，要嫖要玩，都系留翻东莞最捻好啦。 因为佢哋已经系经过呢个专业人士嘅严格挑选。 系啦，有筛选系好过冇筛选嘅。 系，冇错。 开拓者系要付出代价嘅。 好，咁啊，今次我哋就完成呢个满洲国调查报告啦。 好。如果下一次仲有机会， 再睇真啲啦。 好啦，系咁，拜拜。